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117集，经过一路跋涉，慈禧太后一行人已经看见了古城西安的城墙。端方带领着陕西西安府的官吏跪迎圣驾，然后护驾前往行宫。端大人自从接到消息慈禧太后要来到西安以后，便急急忙忙地准备行宫。这西安古城虽然历史悠久，名胜极多，但是要找一块供皇太后、皇上和后妃居住的地方，那可就难了。因为这次皇太后和皇上远道而来，不是在这里游玩住几天就走，而是要在这里常住，少则半年，多则一年两载，所以绝不能马虎。但是圣驾最多一个月就要到了，想专门建造行宫，这时间上来不及。再者陕西的财力也不允许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端大人和他的幕僚门客各级官僚合计了再合计，想了再想，最后决定把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全都腾出来作为行宫。这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也是清朝初年建造的，由于近年来陕西的灾害连年不断，省府的财政非常紧张，再加上战乱纷纷，人心惶惶，历任者也没有心思修缮，所以看起来啊也是破烂不堪，摇摇欲坠。这回老佛爷和万岁爷要住了，总不能既不补又不修吧，就这样叫他们将就着住。所以端大人咬着咬牙，从库府里啊拨出那10万两白银，决定好好的把这两牙修一修，使他们变得和皇宫不相差多少，好让老佛爷高兴。于是就在20天以前，这西安城啊可就热闹起来了。要想在短短20天之内把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修得和皇宫一般，谈何容易啊，但又不能不修，只能尽力而为。全省各地的名将都被召集来，一批批的木料、竹料、面料从全省各地被运到省城。省城里正在进行着一项巨大的工程，为了及早修完，工匠被分成了3-4批轮流做工。半个月以后，西衙确实大变样了，不但围墙完好，而且房舍整洁，连围墙也像皇宫里一样涂成了红色。然后再从全省各地搜集各种奇花异石、字画篆刻，把两个衙门府给装扮起来，就像待嫁的姑娘。由慈禧太后来选择，她老人家看上哪个就住哪个。话说慈禧太后的轿子进了西安东城门，李莲英仍然随在主子的轿旁。九九重阳，秋高气爽，古都西安 更加秀丽多姿。远处传来了浑厚的钟声，那是钟楼上敲钟的声音。这支疲惫的队伍在懒懒地向前移动着。李莲英跟在脚边，边走边四处望一望，观看西安城里的景观。这时候太后忽然掀起轿帘，唤了他一声。李莲英回过头对他笑着笑说道：老佛爷，您老人家有何吩咐？猎鹰啊，你去看看他们准备的居住地方哪处更好一些。 遵旨。 说着李莲英就向前去了。前面的队伍这时候突然停下了。李莲英过去问道：怎么都停下了？走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原来这钟楼是西安城的中心所在。西安城里的老百姓早就听说皇太后和皇上要来西安，听说老太后年纪不小了，还长得跟20多岁的小姑娘似的，皇上要来一定带着许多妃子宫女。听说呀，那贵妃宫女儿比天上的仙女儿都好看。这些传说使人们都想看看这太后啊、皇后啊、宫女儿啊到底长得什么样，尤其是那些没有出阁的大姑娘都充满了好奇和自信，似乎都想跟这帮京城里来的女人们比试一番。今天一大早就传说皇上圣驾要来了，于是从早上天亮就有人在街上等，到了中午钟楼下竟然聚集了数千人。这会儿圣驾进了城，到了钟楼这儿，前面的路被人群挡住了，竟然寸步难行。岑春轩派兵勇在前面去开道，但是仍然举步维艰。李莲英从后面闯了过来，口中喊着：闪开，让条道，这些混蛋，让开。他的非男非女的声音引起人们的兴趣，人群里竟然不知谁说了声太监，引得大家伙呀是哈哈大笑。李莲英气得面红耳赤，但是没有一点办法，但又忍不下这口气。堂堂李大总管，就连荣禄、李鸿章、袁世凯这样的角色见了都不得不哈腰点头，竟然在此小小地方遭人辱骂，越想越来气。李莲英抡起马鞭在嘲笑他的人群中乱抽，催着马往前走。而正在李莲英抡圆了马鞭抽得起劲儿的时候，一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抓住了他的马鞭，一使劲儿把李莲英给拽下马来。李莲英骂道：你敢对我这样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是皇宫里的总管，总管能怎么着？让人阉的太监。你李莲英看着周围全是老百姓，自己孤立无援，还是36计走为上吧，硬是把没说完的话咽了回去，爬上马，回头对那个小伙子喊：小子，咱们走着瞧。然后灰溜溜打马而去。李莲英先到巡抚衙门看了看，觉得还行，然后又到总督衙门，门口的侍卫看他一身太监打扮，急忙迎上来，又是打工又是牵马。李莲英刚才被羞辱的火气才稍稍平息，两个侍卫异口同声地问道：爷，您老有何吩咐？李莲英怕再遭冷遇，急忙说：啊，我是伺候老佛爷的， 老佛爷让我来看看行宫。哎，那爷，您一定是李总管李大人。不错，给李大总管磕头。两个侍卫比见了他亲爷爷还亲。哎，得得得，哪来那么多礼貌，快带我进去看看。哎，是总管，您请。李莲英在两位侍卫的簇拥下进了大门，只见这院内屋宇连绵，陈设布局非常讲究，更有很多的山石点缀，花木掩映，的确有皇宫的气派。心中暗想，这陕西巡抚行啊，能把行宫修成这样真不简单。这的布置装饰跟在京城里差不多，而且环境优雅。就这儿了，街上全是人，满满当当，好不容易开出一条道来，慈禧的轿子过来了。他故意把轿帘掀起来，尽量显示出他的慈祥来，这是老百姓始料不及的。慈禧太后这么一来，老百姓腿一软，当地跪下去了。慈禧太后向百姓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起来。这样一声声的轿子过去了，老百姓们吓得头也不敢抬。皇上皇后到底长得什么样，谁也没有看到。慈禧的轿子刚走出人群，就看见李莲英飞驰而来。 禀老佛爷，两处地方皆不错，总督衙那边更佳，依奴才之见，还是住总督衙门为好，不知老佛爷意下如何呀？ 依你。于是栾家刚开始到西京，就住进了总督衙门。行宫的正殿原来是陕甘总督巡视到陕西时居住的地方，现在派不上用场，只好闲置着。正殿两边的旁殿是准备召见人员守候的地方，在正殿的后面有一座叫宽敞的房子，那门由六块门板组成，平时只开中间的两扇，从外面向里看就能看到其中的宝座，里面全是用黄色的绸缎装饰起来。嘉庆西安期间，所有的朝廷典礼都在这里举行。这座房子的左侧的一间屋子是每天太后召见臣下议事的地方，这排房子的后面是太后皇上皇后的居室，中间是慈禧的卧房，皇帝皇后住在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，与太后的卧室相通着。而西偏则是另有三间小房子，这是大哥的卧室。李莲英则住在慈禧太后卧室东侧的一个小房子里。一切安排就绪，慈禧太后开始论功行赏。甘肃藩司岑春轩因为护驾有功，很得到慈禧太后赏识，被提升为陕西巡抚。岑春轩得到了提升，他既然成为陕西一省之官长，就必然要竭尽全力讨老佛爷的欢心。慈禧太后这下算是住稳当了，内有李莲英伺候，外有岑春轩保护，使他大放其心，再也不必担惊受怕了。于是他老人家由衷地发出一声叹息，该歇口气儿了。皇驾到达西安是光绪26年9月初4，至此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结束其仓皇出逃的经历，摆出的主子的架势， 继续着其奢靡的生活。在西安行宫，虽然说居住条件不及京师，但总的来说还说得过去。虽然没有皇宫中那么奢华，但也不能说不雅静。所以经历过逃亡苦难的太后和皇上并没有露出不满意的意思。自然在困难时期，太后和万岁的吃用也不应该太浪费，不是吗？想当初在皇宫的时候，单单太后每天的膳食费用就在200两银子以上，而今在外寄人篱下，每天才支出100两左右，可能是由于西安的物价比北京的低的原因吧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还是比较节俭的。但太后终归是太后，她老人家的菜谱每天呢都是由李莲英为她选择100种菜，其中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应有尽有。太后觉得这样比较浪费，现在又是应该过紧日子的时候，所以告诉李莲英，一顿饭准备6-7个菜就行了，别弄得太多太浪费。就他老人家这句话，不知省了多少人力物力。过去在宫中时，太后最喜欢喝牛奶，可现在住在行宫，而且陕西本地不产奶牛，全是黄牛，太后每每吃饭的时候啊，都要念叨着牛奶。李莲英想尽了办法，也不知从何地方搞来了6头奶牛，养在西安行宫的附近，每天为太后提供牛奶。这6头牛每月就要花去200两白银。山珍海味，鱼山肉海，对老佛爷来说是司空见惯的，但这些东西吃多了就腻了。自圣驾来到西安以后，全国各地的官员都竞相到陕西来朝圣。近日某某巡抚上供了燕窝，明日某某总督献来了鱼翅，有人进贡，老佛爷当然高兴，但是多了就烦了，总想变个样吃些别的。这下就要看李莲英李大总管的本事了。李莲英看了看旁若无人狼吞虎咽的万岁爷，又看了看食欲不振的慈禧太后，问道，老佛爷，您老人家哪不舒服啊？怎么这么没胃口？哎，这整天那鱼啊肉啊把人都给吃腻了。老佛爷，这西安街头的小吃可不少啊，特别是城西的葫芦头泡馍可香了，还有那小油糕又香又甜又脆，如果您老人家喜欢，我就去弄去。没等慈禧回答，光绪皇帝先说话了，我要吃。既然是皇帝要吃，那你就把那厨子叫进宫来。 遵旨。 这李莲英为了讨好主子，从刚进西安开始就派了一大批小太监，有事儿没事儿就在西安街头转着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，让他们买回来，自己先试着，觉得很好再向慈禧推荐。所以他虽然不常出行宫的门，但是西安城里有些什么东西，甚至陕西的风土人情物产地貌，他都有了初步了解。他尝过以后觉得西安城的小吃里有那么几种特别好吃，一个就是葫芦头泡馍，一个是小油糕，一个是太原的料花糖，一个是西安城里的砂锅， 一听老佛爷发话了，李莲英便叫来那个向他推荐羊肉泡馍的孙小。这孙小年龄很小，今年才满14岁，可是人长得机灵，刚到西安没几天就已经和葫芦头的掌柜的成了大熟人。李莲英让他去找葫芦头的掌柜的，那简直是小菜一碟。这葫芦头的掌柜祖祖辈辈都是在西安城里做这种生意，也不知多少代了，原来只是一间屋子的小店儿，如今已经有10多个分号的大庄家了。这个掌柜的手艺可以说是西安城内泡馍界的代表，找他来伺候老佛爷那是再恰当不过了。精致的羊肉泡馍已经放到桌子上，就看那上面一层红红的油花，就能馋得人直流口水。光绪皇帝只顾着往嘴里送东西，却由于吃得太紧堵了气管，猛烈地咳嗽起来。李莲英急忙为他捶背，万岁爷您慢点吃，这东西辣，小心呛着。而另一边，慈禧太后在细细地品味。老佛爷觉得怎么样？好吃是好吃啊，只是哎呀太辣了，哎，不辣就吃不出这味道来，以后有什么好吃的就尽管做了送上来，别把好东西都留着自己吃。奴才不敢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妈妈张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。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迹，带来远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雨上白云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是真情融化成音符，倾诉遥远的祝福。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的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让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，抛开记忆走你童年，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。青春不解红尘，胭脂沾染了灰，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。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让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。